挑担茶叶出山啊村，乡亲们送我十里坡哟，都说我是幸福人，三亩扁担轻悠轻哎，茶叶飘香歌不停落，有人问我下来你喝哟，我想想边上哎，种茶人喽哎，三亩扁担轻悠轻哎，听我有人问我哪里去哟，北京城里哎探亲人哎，香茶送到北京去，一片茶叶一片心，

起绝头，苍啊苍的笑，抡起绝头，抬起花来唱，唱啦啦啦，啦唱唱啦啦啦的笑，抬起那个花的姑娘。小米饭那么香又香，猪肉羊肉炖豆腐，那个粉条子多掺鸡蛋汤，吃的饱来身体壮，那么生产单身好榜样，哦嘞嘿还有七心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七心劳动多大量，哦嘞嘿还有七心呀，那么劳动呀，那么七心劳动多大量， Thank you.

当你听人

有情长，要不到海峡的思乡水鼓动波浪，思乡波浪波浪啊波浪，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记忆。 是吗？你是我

人啊。 好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蔡国平和孟长华演唱的《朦胧沙》。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、李楠，诚邀各位朋友收听下一期的音乐在旅途，再见。 我盖起了新竹楼，谁给台下指出了光明的大道？ 是共产党的解放军， 那就是光辉照边疆，边疆的太阳的日子不再来， 我们的祖国要唱新歌，唱新歌，飞飞飞，飞飞飞。 一场共产党的好军队打落建设边疆，为新中国大陆，帮助穷人种田园，呀荒芜的稻田呀扬起绿波， 儿唱共产。